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旅行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无论是身边的风景，还是一同旅行的同路人，都会让一次简单平凡的出行变得兴趣盎然。凑上歌曲有你相随，让我们在同行者的陪伴下一起上路吧。 云在飞，心也在飞，怎么也不觉累。花儿美，恋儿也美，把你看得心醉。看夕阳映红了天，也映红你的笑脸。不想 在综艺节目中快乐活泼的谢娜曾演唱过一首《铃铃铃》，歌曲中天南地北的环球之旅 东西半球的精神梦游，直升机和潜水艇的音乐汇合，都在诉说谢娜的自我想法。成人世界真的太闷，所以偶尔要做做白日梦，海陆空一起出发。 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期待的旅行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答案，不要求目的地有多远有多美，最重要的是要有心爱的人陪同，一路上哪怕只有阳光没有美食，只有跋涉没有宽阔的软床，只要爱相随。来听黄征演唱的《期待的旅行》。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

旅途中有喜爱的人，有奇美的景色，谁能说生命就不是一次奇遇吗？这里是记忆的唱片，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歌曲《生命是一次奇遇》中尽情享受吧。 在下沉的瞬间，你的身影温暖我的眼睛，在断裂的边缘，你的双手带我脱离困境。我知道快乐真的不容易，我知道彼岸的距离就像是跋涉千里终会遇见你。我不再有耐心继续就没有结尾的旅行，只想躺在你怀里接受音乐和爱情的魔力。我知道黑夜仍让我孤寂，我知道欲望不会停息，我知道跋涉千里并不遥远，生命是一次奇遇，继续走吧，跟随你的身影，风起风停天涯何必梦醒，背离生命处处陷阱，让我们跳舞到天明。幸福如歌悠悠飘在风里，轻轻倾听它回到你心里，与你一起闭上眼睛，只能向前走，收集所有美丽，所有哀愁。也许会在平庸里耗尽我最后一丝气。我知道黑夜仍让我孤寂，我知道欲望不会停息，我知道跋涉千里并不遥远。啦啦啦耶耶耶耶，继续走吧，跟随你的声音，风起风停天涯何必莫心，给你生命处处陷阱，让我们跳 眼睛，让我们相爱到